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天为主，风力不大，对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有利。不过空气还是特别干燥，相对湿度只有10%到20%，大家要多喝水，及时补充身体水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为你们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李俊画尸骨，笔端金刚杵，细者如一毛，大者兼二虎。匹夫心匪石，拉转徒自苦。寒荒枉驰名，平生才画武。这是启功先生写的一首诗，写的是什么呢？他是赞美李可染先生画的九牛图。李可染先生啊，画了一个九牛图，启功呢看着特别好，他写一首诗啊进行赞扬。他说李俊画尸骨，就是李可染君，他这个画画师从古法，哎，画得很好。笔端金刚杵，那个笔啊最轻，但是下笔有劲有力度，而且稳，就仿佛捧着金刚杵一样。这是对画师的一个功力的啊嘉许。您要听过前文书，您知道启功先生说这个写字啊，哎，叫立控刚柔精武女，积餐储备圣禅师。他说这个立控刚柔最难了，得仿佛像公孙大娘舞剑那样，恰到好处，要刚有刚，要柔有柔才好。所以他说李可染画画，您别叫小小的竹笔，在他手里的就仿佛捧着金刚杵一样。细者如一毛，大者兼二虎。说这幅九牛图画的那细的地方毫发可见，如一毛，大的地方兼二虎，就有两只老虎那么大的气魄。但您可瞧明白了，这两句话大有深意，因为李可染画的是九牛图，这首诗里边呢不出现九牛二字，可是按表就在这两句话上。细者如一毛，有这么句话叫九牛一毛，大者兼二虎，还有这么句话叫九牛二虎。这两句话呢就仿佛猜谜语一样，哎，扣着九牛两个字，这是暗赞。匹夫心匪石，拉转徒自苦。这个匪石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用了诗经里边这么一句话。诗经这个北风百州里边写着呢，说这个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哎，就是我这个心呢 就像那个巨石一样，哎，不能够转动，形容这个心的坚定。嗯，这个心如铁石，就是这么句话。那么你要是啊，有了这样硬的心了，就像巨石一样了，那别人劝你，你肯定啊不听，劝不回来，拉你回来呢也拉不回来。所以说拉转徒自苦，这还是扣九牛之力，就是你费了九牛的力气你也拉转不了了，是这么个意思。最后这两句，韩晃枉驰名，平生才化武，这个那对李可染先生的啊这个赞扬那就是更高了，就是说你已经超过了唐朝的大画家韩晃了。因为这个唐代的韩晃您都知道啊，他的五牛图是最有名的，他这一辈子哎为大伙所知道的就是五牛图，最有名，画的最好。那他不才画五个吗？您这一画画九个，所以说您比他还高。当然了，李可染大师的这个画呢，也值得启功先生的这首诗，这个赞扬呢也不算过。好，几句闲言勾开，咱们接说一段启功传。上回书啊，咱们说到在这个教员休息室里边，大伙儿经常要把自己的书画作品拿来在这儿展览展览，所以呢这个休息室啊也就变成了一个书画展览室。有一回呢，启功啊花了12块钱买了一张字，这是一个条幅，谁写的呢？是破山和尚写的。月晴斜月，亲眼冷，梅影一枝窗上来。就这么呀，两句话。这12块钱呐，可不便宜了。您可听明白喽？这是50-60年代的事儿，那会儿12块钱呐，可不少。一般的工人呐，一个月呢就挣30-40块钱。那这12块钱，您琢磨琢磨，快半个月工资了。买这么一幅字。那么买完之后呢，哎，很高兴。拿到这个教员休息室呢，供大家伙欣赏。哎，正巧陈元校长啊推门进来了，看完这个字啊，呵，喜欢，就问启功，哎，启功，这幅字你是给我买的吧？启功呢赶紧说，啊啊，对，是是是，对，我就是给您买的。那陈校长呢非常高兴的，哎，就笑纳了。这个启功呢一开始啊还真有点舍不得，那12块钱呢钱不少啊。后来他一琢磨呀，这个也算物归其主。怎么呢？因为这陈校长啊历来就喜欢收集和尚的哎书法作品，而且呢深有研究。这个启功啊对这个和尚啊禅僧的这个书法风格呀、啊、有一点啊总想不明白。就是你看这个和尚写字啊，他们的写字无论大小都有一种啊洒脱疏朗的这么一种风格，哎，特别洒脱。他就问陈校长，他说，您说这和尚写字为什么都那么洒脱呢？陈校长说，对呀，他说你看这和尚他穿那个僧袍啊，他那个袖子比一般人那袖子要宽大很多， 您一般人的袖子肥，你不能那么肥，唯独和尚那个僧袍那个袖子特别肥。那他们要写字的时候呢，就一定得拿另外一只手把写字这只手的这个袖子呀给拢起来。那么写字这只手呢，必定都是大旋腕，所以写起来呢也就格外的不受拘谨，就洒脱。启功一听是大受启发，后来呢还格外的就注意观察这个和尚写字是不是这样。果然这和尚写字的时候还真是把拿笔这只手的袖子就给拢起来了，果如陈元老校长所言。那么后来呢，这个启功搬到黑芝麻胡同住，他又花了呀4块钱买了一副陈兰甫的对联，那写的也非常好啊。陈校长听说之后呢，还特意坐专车来到黑芝麻胡同启功他们家。进门来先看字，看完字之后又说，启功，你这是给我买的吧？那么启功呢又赶紧说，是是是，就是给您买的。那这字呢又归了这个陈校长了。那位您听书听到这儿，您可就琢磨了，这陈校长这不是讹人吗？上人那儿去看人家这东西不错，就夸夸完了人就送给他了，这好像不太合适吧。有道是君子不夺人之美呀，咱们平常串门的时候得多注意这个。朋友家如王府，您上人家去呀，您看见什么东西好啊，您也别说不夸，夸两句。怎么夸呢？通常的我们这么理解，叫见人矬瘦啊，见物增价。您跟人聊天这也是学问。跟人聊天您问人家多大岁数，您先看这位多大岁数。您看这位啊，像60多岁的，您别说60多岁的，您往小了说。您今年有50几呀，嗨，还50几干嘛呀？我呀都60多了，奔70了。您净瞎说，您哪有啊，我看您的不到60，不成了，眼也花了，牙也掉了，走道也慢了，快70了。呵，您家您这头发还是黑的呢，这都是染的。您真快70了，可不是吗？可您家您这走道您这个也不拄棍儿啊，挺着胸脯走的还挺快，嗨，我还行。这老头子让这两句话呀捧的呀，腾腾腾腾腾紧走几步，拐过弯去呢再接着喘。那么这个贱人呢，他就得矬瘦，他反过来您不矬瘦，您往大了说那人不爱听。你今年80几呀？什么80几？我还不到70呢。不到70你都老成这样了？我们街坊那86的看着都比你绍兴啊，你瞧瞧你这牙都没了，你还吃得了饭呢？你行了，盖张纸都哭得过了，我瞧你该回回炉了。我抽你，我这老头准急。这见人呢得矬瘦，见物呢增加。您瞅见什么东西好啊，您简单夸两句。您这东西多钱买的？我这东西15。哟，这么便宜您买的？我看您这东西得值40多块钱。您看见人呢往下说，见东西可往上说，见物增加吗？我昨天花20多买那个都没您这15买的这好，真值。那位听高兴，嗨， 这当得了什么呀？得了，这你拿着吧。哎，别急别急别急别急，您干嘛呀？不，送给你了。你不说比你那20的那还好用的吗？你拿走。你看，夸这两句，白得一件东西。反过来人不爱听。你这东西几块钱买的呀？什么几块钱呢？15买的。多少钱？是15啊。15块钱买它干嘛呀？哎呦，我昨儿花8块钱买的都比你这强啊。你这白扔都没人捡呢。您说那位能乐意听吗？那么你这个不夸不行，夸大发了也不行。商家去看什么东西好，玩命夸。呵，您这东西太好了。哎呦，我转悠6个市场啊都没买着。我跟您说，我媳妇就喜欢这个。哎，可我媳妇呢，买了也不是自己用，她要送她妈给我丈母娘用。您说您怎么就买着这个，我就买不着呢？那位一听，那得了，那您拿走吧。你商家紧着夸就是跟人要东西，这就叫君子不夺人之美。既是好东西，人家摆在家里头，人家也喜欢，人家心爱之物，您就不能够要。哎，那么您这夸件东西还好办，是不是？朋友脸热抹不开呢，看您紧着夸，人送您了，您夸别的行吗？我跟您说，我这大嫂子，您这媳妇可真不错，我看着比我媳妇强多了。您瞧我媳妇儿，话也不会说，饭也不会做，每天跟我整着脸子，就仿佛我欠他200吊似的，到家就跟我怄气，不是饭生了就是菜钱了，笤帚歪了簸箕倒了，一天鸡炒鹅豆，我们那孩子他也不管看，每天呢就拿着啊瓜子儿茶水上街上聊大天去，东家串西家走啊，什么这个有的没有的一通海书。您瞧您这媳妇儿多贤惠啊，长得也漂亮，岁数也好，模样是模样，个头是个头，我打心眼里我那么喜欢。哦，兄弟你喜欢，那得了，那我也不能给你，多新鲜呢，能把媳妇送朋友吗？这怎么夸也不行。所以您要一听陈老校长啊，这愣要啊，这个人家启功花几块钱买的，那年头几块钱可就啊不软了。那到了那儿愣说这个你是给我买的吧，人家赶紧送给您了。大伙儿以为是这样，其实可不然。这我跟您说，陈元老校长哪能白要学生的东西，他看着好，他要真说给钱，像他跟启功这关系，启功是他的得意门生啊，而且最尊重陈元老校长，他也不能要钱。而且你要真说给了钱了，那启功倒不踏实了，而且下回呢也就没法再要了。你再跟他要，等于你老花钱从他这买东西，这爷俩这个感情啊就生分了。那么这样呢，有点开玩笑的方式，哎，彼此呢还融洽，而且呢相对的来说还不是说特别值钱的东西，十几块几块钱呢，启功当时的那个工资啊还算承受得起。但是您可听明白了，后来这个启功被错化为右派了，工资也给降了，生活又困难了，这个陈老校长啊偶然间的在这个琉璃厂啊就发现了启功收藏的字画了。这不是启功手里的字跟画吗？怎么跑到琉璃厂来了？他也没问启功，他这么一琢磨呀，哦，这一定是启功啊生活拮据，手头啊不宽裕了，或是急等钱用，所以呢只能把自己珍藏的字画出手拿出来卖。